好，各位同学大家晚安。那很抱歉哦，那今天稍微迟到一下，因为交通实在太可怕了。那一进来就收到很多礼物啦，好，但不是礼物，都是负担哦。现在就是行政处比行政处分那个负担还要更可怕的东西，因为他没有受益处分，好，所以就是一些轻易处分啊，就是非常这个，反正生活就是这样，好，生活就是不断的有挑战和压力。那我大概稍微了解了一下，有同学好像是本身呢，他因为好像这个班大部分同学是135哦，135日这样上课的。那好，那等于说我们把这个时间呢调到这个礼拜二和礼拜四哦，好像会造成一些同学的困扰。那我们这不知道，因为我们说是请班内帮我调一个补课的时间。那我不晓得说呢会造成一些同学他本身啊有工作或怎么样的没有办法来啊，这是非常抱歉的一件事情。那我事前也不太这个知情，那之后呢跟班内调时间的时候也没有其他时间可以调。那就这个部分啊，如果这个但在座来的人就已经这很抱歉啊，如果因为你的这个工作的关系呢被扣了钱啊，或者是那个怎么样的话，那我真的是没关系啊，你跟我讲一下，我尽量做损失补偿好不好，给损失补偿啊。那假设说有同学啊，比方说他不能来哈，或怎么样，或者你比方说下礼拜二和下礼拜二的时间，假设我没办法调，那这个还是要等于说你们还是来，等于说有人不能来的话哈，那我们约个时间啦，我们来个别一对一的家教一下哈，我也是 OK 啦哈，因为这是我应该负的责任哦，所以这点我深深的跟他感到抱歉哦，这今天都觉得良心不安哦，那。好，那所以我是讲认真的啦，好认真的。我也跟一个有个写信来给我的同学，我是跟他这样讲，我是说呢，如果有需要的话，有需要的话，那我也跟所有同学讲一件事情啊。如果之后呢，大家不管在课程结束之后或怎么样，那我们约个时间啊如果说你有需要啊，跟我面对面的哈，来，我不敢说我是多么有经验哈，或者是这个程度多么好，但是如果说你需要一点我的经验，给你们这个一点这个帮助的话啦，那我们先约个时间啊，那我都非常乐意哈，我们一对一或一对多或者是怎么样，反正什么形式不拘啦，那我来就我所能呢来帮助大家，那我的经验能够给大家分享一下啊，这点我是一定可以做到，所以大家也不要客气，那再次跟大家致上歉意，如果真的任何损失的话，你来跟我讲一下，来跟我讲，我小弟虽然说不是家财万贯，但是呢还有办法，就是说可以做一些补偿的话，让我表示一点心意，那我这个基本上来讲我是绝对是 OK 的。好，那这个很抱歉哦，那也是迟到一下子。然后这边上次延续上这个礼拜二的时间呢，我们所讲到的哦，大概是先大概稍微把这个行政契约的部分呢，给大家做了一个这个很快的一个这个所谓的导览哦，一个导览。那上次呢，我们大概主要讲到的是有关于行政契约哦，它本身呢，它跟行政处分之间有什么样的差别，以及呢，它跟所谓的司法契约之间呢有什么样的差别。那其实呢，我们整个行政契约的问题里面，绝大部分的话，其实会集中在所谓的行政契约呢跟这个司法契约之间的这个差别，好差别。所以在我们整个所谓的这个应该这样讲，好，就是说在整个考题的一个取向上面，我们可以看到呢，大部分的题目它其实都是琢磨在所谓的行政契约跟司法契约之间的一个这个区分的问题。那当然呢，在结论上来讲，我们说结论哈，那结论其实很简单，我们在考一个行政法考试里面会考到变成司法契约的可能性啊，大概是几率是非常低的，好，非常低。所以结论上来讲，它大概都是行政契约的可能。所以老师今天在看你答题的时候，他其实不是在看你说你的结论是什么。因为结论，我想大家在考行政法考试，你可能都会有狗腿的那一面，所以你会选择行政契约这一个途径。不过呢，在我们的这个我们说所谓的这个这个论证的过程当中，你可能就需要比较精密的一个论证。好，那接下来我们再稍微把这个问题呢再稍微的这个等于说详细一点去论述它，好，去论述它。那我们就用一个案例呢来帮大家做个开场。上一堂课我们跟大家讲过呢，其实啊，行政契约跟司法契约之间的区别呢，有一个很大的变数，在于行政契约呢，我们强调它的公益性。我们现在不涉及到任何的一个所谓的行政契约的一个判断标准问题。我们简单讲一个案例，比方说呢，我们的这个卫生署有个疾病管制局，疾管局，我们简称 CDC， 那这个 CDC 呢，它跟比方说一个药厂这个药厂呢，我们设定成是国外的一个药厂一个国外药厂比方说国外的一个比方说这个在美国的一个 A 药厂A 药厂之间呢签了一个比方说的疫苗的一个采购契约， 好，疫苗采购。好，疫苗采购契约。好，那这个我们说，在我们疾管局跟这个 A 药厂之间呢，所签的这一个所谓的疫苗采购契约，其实理论上而言，它应该是一个什么？应该是一个理论上都是一个买卖契约关系嘛？好，很简单的买卖契约关系，又是涉外的，好，又是涉外的。那通常呢，我们在这样的一个采购契约里面呢，我们会约，就是说，假设有争议的时候，当然这个契约呢，可能会涉及到非常非常多很比较复杂的一些问题啦。好，不过呢，它基本上我们先谈后面的一个部分，就是它会约定一个比方说仲裁条款。有个仲裁条款，那仲裁条款是一般的商务契约里面呢非常习见的一种这个做法。好，那仲裁呢，那我想应该对于这个部分不会说完全陌生了。好，基本上呢就是透过一个诉讼外的一个解决纷争的途径。好，那一个比较典型的做法是呢，双方当事人呢各推一个人，然后呢这个做仲裁人，那这两个仲裁人再推一个主要的仲裁人，好，然后来组成一个仲裁庭，然后依照这个横平法理呢。做成一个比较适合的决定，好，比较适合的决定。那这边这个仲裁条款，好，其实他们通常会这样约定，好，比方说呢，仲裁地在哪里？好，仲裁地，好，比方说一旦发生争议的时候，然后仲裁地呢，好，假设在啊，比方说在瑞士，好，瑞士，好，那适用的法律呢，好，比方说就是瑞士法，好，瑞士法。那其他的部分当然就是其他的这一个相关的，好，比方说叫几个人呐，哦，然后呢，大概要。什么样的程序来进行，他会做这样一个仲裁的约定。好了，假设好，假设呢日后真的这个疫苗的这个契约呢好发生了纠纷，好，发生了纠纷，那进一步好，今天如果好，如果我们想要比方说这个疾管局呢他想要在国内呢好，在我国国内解决这个争议，好，当然这个部分可能是因为美国的这个 A 药厂呢可能在我国啊好，在台湾有一个比方说有财产，好，比方有财产，那他可能可以被执行的这个情况之下，那这时候呢，如果疾管局他希望说把这个案子留在国内，不要跑到瑞士去，哦，到瑞士去非常花钱哦，当然这个去那边做仲裁的这个官员当然是很爽哦，他可以去顺便去玩一下哦，可能这辈子也不见得有机会去，但是呢很花钱，而且呢要请个瑞士的律师啊，哦，基本上是一个非常非常花钱的一个整个过程，所以这时候可能就有一个见招，什么叫见招？哦，就是呢假设。我们今天把这个疫苗的契约啊，把它定性成是一个，因为它的公益性很强，哦，公益很强，变成是一个行政契约的话，哦，行政契约的话，那就可能呢会遂了我们疾病管制局的这个愿望，哦，这个愿望，因为如果一个契约呢，它本身是一个行政契约，它只有一种，它几乎可以说啊，只有一种这个纷争解决的途径，就是什么？就是行政法院，哦，就是行政法院。你可不可以说啊？我在行政契约里面呢，我约一个仲裁条款，哦，然后呢，我们有仲裁来决定。哦，很抱歉，恐怕不行，哦，恐怕不行。为什么呢？因为行政契约它公益性非常的强，基于这个比较强大的公益性呢，哦，所以我们比较会要求什么？比较会要求说我们的这一个双方当事人的一个所谓的约定的一个争议解决途径呢，恐怕如果跟我们的行政诉讼法、行政程序法的规定呢，比如说不一致的时候，那很抱歉，我们还是要依照什么？依照它应该要有的一个所谓的一个程序，好，一个程序，好，所以呢，这时候当事人所约定的这个仲裁条款，可能啊就会被排除掉。被排除掉，那让这个案子呢很荒谬，哦，就进入到行政法院来，哦，行政法院来。我们举这个例子呢，就比较夸张一点。它其实呢，在国内也有类似的例子，哦，比方说像什么像促餐的契约，哦，我们这里先可以讲，再稍微深入一点点，哦，像促餐契约里面呢，之前呢，我们都一直把这种促餐的契约呢看成是一种司法契约啦，哦，司法契约。假设，哦，比方说一个最简单的案例，这个 A 公司呢，哦，帮我们的行政机关，好，比方说帮我们台北市政府要盖一个老人安养院，好，然后负责经营这个老人安养的业务。那如果说呢，这个契约的约定，好，比方说里面也有仲裁条款，好，比方说到时候万一盖不出来，要怎么去仲裁？好，这个部分如果说呢，好，是一个司法契约的话，当然可以做仲裁的约定。但如果今天我们把认定成是一个行政契约的时候，那很抱歉，哦，那你这个仲裁约定呢，可能就会排除。真正之后要进入到这个争讼程序的时候，可能就要往行政法院跑。那我讲这个的一个用意呢，我只想对照一下我们上面所说的，因为我们一要去厘清所谓的行政契约跟司法契约之间呢，如果要有个区别性的话，它中间一定会有一个实义在。那这个实义呢，除了我们上次带大家看过的从行政程序法144条以下 到147条的这些规定，还有148条的规定之外，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其实在本质上面呢，因为它的公法性的一个性格存在，所以它可能连争端解决程序呢可能都有所不同。好，所以认定它是一个行政契约或司法契约呢，到后来其实影响是很大的，是很大的。我们就举这个比较夸张的例子啊，来让大家去这个去了解一下这个问题。那为什么特别举这个例子？因为很不爽啊，我跟大家应该也说过，通常我们买疫苗，因为台湾人很奇怪，他不相信自己人做的东西啦。我们永远不相信国光疫苗打下去会有效，甚至不相信国光打下去不会死人。所以呢，我们就一定要去跟国外买，认为国外买的东西就比较好。好，那这时候呢，国外也吃定你这一点，他就跟你说呢，你台湾要买不是不行，你说你要买500万剂是不是？不好意思哦，我们每个国家的配额呢，只有200万剂而已。你要买多一点是不是？好，我例外给你一下，但是价钱给你弄得很高，弄得很高，看你要不要买。你不买就算了，不买就算了。那这时候你要不要买？你可能就要买一个很大的剂量，可能根本打不完，但是呢，你还是得买，还是得买。而且这疫苗其实买进来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知道其实。根据一些国际的标准，你买疫苗不是说，比方说这个疫苗是从2012年的1月1号是有这个生产，然后呢一路到比方说2015年的1月1号都有效。你买进来，你可不可以买一个？比方说你在2005年，你可不可以买一个2014年这个就已经效期只剩下一年的疫苗？恐怕不行，因为我们在买疫苗的时候，通常我们会买一个呢效期至少还有2/3的疫苗。疫苗，那这样的情况底下，所以你能够选择的空间会更小，会更小。那等到你进来之后呢，如果打不完，你就等着它去放到它过期，放到它的过期。然后呢，过期完之后怎么办？有些人就说呢，要不要把过期疫苗呢送给我们的黑朋友小朋友们？这个德牧友邦过期还是可以用嘛？将就一下很贵啊，帮我们把它消掉，顺便看看人这个过期的疫苗在人体上会发生什么样的效果。这是我跟你讲，他说都有人讲的东西啊。那我这边就是说啊，在我们审像类似这种疫苗契约的时候，是最灰头土脸的时候。你不管请再好的律师，国内再好的事务所，他你能改的东西呢，只是什么？就是错字而已啊。就是错字，你改任何实质东西呢，他马上退回来，完全一样的契约再给你了，你要不要签？不签我卖你，反正你这个执政党呢，因为这样被人责难，不关我的事，这是，所以我就等于说啊，用另外的一个方式啊，来等于说自爽一下，就跟日本要买钓鱼台一样，就是反正呢，我想说，如果我们今天正要把这个诉讼还有留在国内的话，不是没有办法，不是没有办法，这是我想先。讲到所谓的行政契约，它的一个特殊性，它的特殊性，它的一个破坏性在这里。好，那我们回到讲义的第1页，我们稍微呢从一开始呢把行政契约的概念呢帮大家稍微建构一下。那首先呢，我们说行政契约的这个概念，概念上来讲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书面，这个书面是一个很重要的要件。上次我们看到大概行政程序法139条规定的时候，事实上我们就已经知道说呢，行政契约基本上是要以书面的方式来做。但是是不是所有的行政契约呢都一定要以书面的方式来做？这个也不一定，所以呢，我们今天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先看到说这个定义的部分。我们说行政契约是什么呢？是以行政法上的法律关系为标的而发生变更或消灭行政法上权利与义务关系的一个所谓的书面的合意。书面的合意，这个所谓的书面合意，它其实书面强调就是说，我们希望行政契约之后不要有争议啊，不要有争议，所以呢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规定。但是这个书面的要件，比方说我们讲简单一点，一个，比方说我先不要讲契约不契约，比方说我今天跟行政机关我们口头约定了一件事情，那这样子如果它有一个公法属性的话，那这样还算不算是行政契约？如果它没有书面要件的话，那这里呢，我们底下这个争点就蛮重要哦，请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书面的要件呢，其实是一个合法要件，并不是一个成立要件。所以你不能够说呢，一个行政契约一个东西，它明明有约定这个公法上的标的，但是呢，它没有用书面的方式来做，你就说它不是一个行政契约哦，它你只能说它的合法性可能有一些疑义。那甚至呢，在一些历史背景之下，有时候呢，这个书面要不要存在？有时候行政法院呢，它也不会抓得那么紧。在实务上发生过一个很有趣的案例，这边给大家提一下。大家知道呢，这个在过去呢是党国不分的时代嘛，国民党呢跟这个国家是等于说是一体的这个时代。那这个时代里面呢，其实有发生一个状况，它是有考试院。考试院呢，当时啊有一个规定，我们先不讲那规定的细这个很细部的东西啊，它直接规定说呢， 哦，以后呢，好，比方说你在国民党任职，哦，党职呢，这个党职的年资啊，你在国民党任职的年资呢，可以并到公职来计算。这党职并公职，我们就简单的写，好，就你在国民党，比方说任职了十年，后来你再跑到这个行政机关做事，好，比方说又做了十年退休，这时候你年资是几年？不是只有行政机关的十年，你还有加上国民党的这个年资的十年。好，那进一步呢，其实相对来讲，哦，相对来讲，国民党呢里面，哦，它也有一个，哦，规定，哦，其实国民党，哦，它这个过去很多 很有趣的规定啊，这是其中一个，他说呢。你公职呢也可以并党职，好，公职并党职，就是说你在公职任这个任所任的这个职务的期间，这个年资呢，你之后到国民党来任了，我也承认，好，我可以承认，好，这是党国不分的一个时代。那当时其实国民党的党职呢，有时候比公职还要更重要。有位大法官呢，可能在私底下跟我聊天的时候跟我聊过，他那时候他还是一个教授而已。那时候呢，因为他跟可能跟主政者的关系啊，可能还可以哦，还可以，所以主政者呢就提供了三个位置给他选择。一个呢是国民党的这个文工会的副主任，哦，文工会副主任第一个位置，第二位是大法官，第三个位置呢是好像是法务部的这个次长，哦，法务部的次长，三个位置给他选择。现在当然很好选嘛，各位要选什么，哦，大法官嘛，爽爽的，对不对？但是如果是那个时代，哦，你可以想念一下，这三个给你选票，因为三个选项不可能差太多嘛，所以那时候的大法官他可能的那个地位，哦，就跟国民党的这个文工会的一个副主任是差不多的，哦，是差不多的那个年代。好，那这年代里面呢，我们说有一边规定党职并公职，哦，另外一边规定公职并党职，那两个之间其实没有任何的一个签约关系，哦，没有签订任何契约，只是有这样的默契，也都真的这样的做，哦，真的都这样的做。那这时候呢，我们的行政法院呢，啊，现在就认定说呢，今天考试院呢，哦，跟这个所谓的国民党之间呢有一个行政契约关系，哦，有一个行政契约关系，只是行政契约关系呢，它没有什么，哦，没有书面，哦，没有书面的一个行政契约，等于说有个默契，这样也算，哦，这样也算。所以啊，在我们行政法院在认定是不是行政契约的时候，我们可以很清楚知道有没有书面这件事情呢，只是让我们的行政契约变成合法或不合法的一个这个哦，这个等于说一个选择，一个或者一个要件而已，它并不是一个所谓的成立要件，哦，并不是所谓的成立要件，并不是说我们今天没有书面的它就不是行政契约，哦，所以这个例子啊，给大家做个参考，哦，做个参考。那等一下呢，我还会说到一件事情，叫做这个。然后书面还有一个叫文书的单一性，也就是说呢，行政契约是不是一定要写在一张纸上啊？哦，同一张纸上。那如果说是很多个文件并起来并成一个契约，可不可以？哦，这个一样也可以啊，哦，一样也可以。所以我们对于行政契约，并没有对它的这个形式哦做这么严格的认定。好，哦，像大家如果之后呢，哦，这个进到实务界去，在处理一些契约的话，你会发现说，其实契约哦，很多的契约哦，它不是那种你想象的一张纸、一本书这样子而已，它可能的是非常非常多的文件哦堆砌而成，哦堆砌而成的。那这个司法契约呢，花招更多。我之前有常常跟大家举过一个例子，那时候那份契约还在我那边哦，就是有一个买卖纠纷哦，那个买卖纠纷是一个豪宅的买卖纠纷哦，一个非常非常昂贵的豪宅哦，那个他在大概十年前的那一户啊。就已经两三亿了，哦，所以那时候的确是一个哦，绝对是一个很顶级的一件豪宅。然后他那时候呢，他那个契约哦，美轮美奂，哦，美轮美奂，然后装在一个胡桃木的木盒子里面，哦，非常的贵。然后呢，签约笔呢是一支万宝龙的笔，哦，那支笔就附在那个盒子里面，就一起送给这个买主、这个买家这样子。没有用，后来还是发生很大的争议，所以这个形式都没有问题。那所以我们这样讲是一个形式，但是我们说其实对于契约形式的要求，我们拿到行政契约这里来，它其实呢并不是那么的严格。那原因在哪里？原因在于行政契约成立不易，你不应该因为这些小小的东西呢就挑战它的一个适法性。好，等一下我们还会讲到行政契约合法性的时候，哦，这个部分还会再强调一次。那以下的一个行政契约的特征啊，这个我想就不需要再多说了，包括在第二页这里，我们看到行政契约主要它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双方关系，是一个双方行为，并且呢会发生一个所谓的 这个公法上的一个法律效果，那我想这个部分就不需要再强调了。那其他的在三页以下呢，是一个行政区它的一个发展历程，或者是它的一个正当性在哪里，为什么我们可以让行政机关跟人民之间的签订一个行政区域关系。那当然呢，从国家地位的转变这个角色来看，从上对下的一个国家对人民的一个施政的关系呢，一直到一个这个所谓的平等可以去合作的关系。那其实在我们以下我们看到有一个 PPP 有没有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 PPP 3P 那个一开始在引进来的时候，有些人把它翻成 3P 啦，后来有人觉得不雅就是变 PPP 啦。 3P 是什么其实我也不了解，我不了解，那我不知道大家在笑什么。对，那这个 PPP 其实它就是一个公司协力，就是说呢，在晚近其实国家的角色越来越你说越相信的是比较弱势，国家的力量可能还不如一些它国内的大企业的力量来的大，所以在国家呢要这个推行一些重大建设的时候，它必须跟人民之间呢有一个合作关系。那这个合作关系呢，不太可能再像传统一样有国家高高在上，那民间这里呢，来这个受国家指挥监督这样子来做，这样的话其实民间没有人要做了，没有人要做，那所以呢会变成一个什么伙伴关系，那风险当然是各自分摊，一个伙伴关系。那这样的一个关系呢，其实大家都举目可见，包含上次我们跟大家讲过的金站啊，然后市府转运站，一直到我们的这个101大楼，其实也是一种。然后呢，再像这个我们的高铁，其实很多很多案子呢都是 BOT 的案件，BOT 的案件。那这个有成，当然有得有失啊，有得有失。但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公司协力，这样的一个思潮呢，其实也是间接的促进了我们行政区域的一个发展重要的一个基础。那它的功能呢，我们可以看到第三页这里，这个大家简单看一些部分就好。比方说，它有包含这个补充呢及取代国家单方高权的功能啊，提升人民地位的功能啊，以及像我们这边看到第四页解决问题或保护功能看看就可以就是说它。希望藉由呢双方当事人之间就公法标的的一个合议啊，那至少呢把一些我们用上对下关系没有办法解决的事情，可以透过行政契约的方式呢来加以解决。那其实这种行政契约它可能会出现的地方呢，比方说像为什么这边想要解决问题的功能啊，比方说像在课税的一个事件上当然这个目前在实务上还不多见就课税实务上面呢因为像一间店它到底赚了多少钱其实你真的有时候不太晓得了。那我跟大家讲过，比方说有一间卤肉饭，对，然后开在国税局的斜对面而已，就是他每天生意都很好，国税局的官员呢，每天都去那边吃卤肉饭。那实际上觉得说，为什么他这个报税的时候只报这么少，觉得怪怪的，所以就这个每天呢去那边这个吃卤肉饭的时候就多待一下，就算他有几个人，多少人点的肉霸崩啊、笋大汤啊、什么碗大汤啊，这样加一加不得了，你这个。税呢，你的营业额啊，等于虚报，好像这个，好像说一倍以上，一倍以上之后就连不带罚，所以大家开卤肉饭啊，开面摊啊，什么都很小心啊。看那种人呢，鬼鬼祟祟在那边的话，就是不要卖给他，不要卖给他。那这个当然就是说呢，像，因为但是除非像那么热血的一个国税局官员他可以去那边吃饭。那一般来讲，你说一个人他赚多少钱，一个企业赚多少钱的时候，不是那么容易抓得到的。所以呢，在一个课税的基础事实的认定上面，有时候呢，我们会用一个什么？用协议的方式。你说你赚了100万，我觉得你赚了300万，好，我们妥协一下，你就赚了150万或200万。这是有可能的，但是在实务上当然不常见，不常见。但这个可不可以解决问题？可以。一方面呢，行政机关它可以这个节省它的集征成本。另外一方面呢，那个人民这边它也可以什么？它也可以享有一定的利益。这是一个算是一个理论上来讲是一个双赢局面，但实际怎么运作，当然是另外一回事。好，那看到第四页以下有一个行政契约它的容许空间，那上次我们大概看到了一件这个135条的规定，135条的规定它直接什么规定？它说公法上的标的可以用什么？就是可以用这个行政契约的方式来加以约定，它并没有做禁，它并没有在一开始的时候就禁止这件事情。他只有在淡出的时候说他依其性质或法规规定不得缔结者就不在此限，所以呢必须是要有他的性质上不能约定的，或者是法规规定他不能约定的，这时候呢才会排除他订一个行政契约的可能性。那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在传统上面来讲，对于行政契约的容许呢，我们有分成两种学说，一种是授权说，另外一种是除外说。什么叫授权说呢？就是法律有明文规定的时候呢你才能够订行政契约。另外一种叫做除外说呢，是法律当法律有禁止的时候你才不能够订行政契约。那目前我们的135条的这个规定呢，很明显的是采取一个什么？采取一个除外说的规定，除外说的规定。那什么叫做这边讲的所谓的依其性质啊或法规规定呢？ 不得缔结的情形。就延续我们刚刚所讲的这个税的案例，其实就最容易理解，就这样一个案例。比方说呢，这个甲汉，比方说国税局，好，国税局，我们先不要管是哪一种税，就是说国税局呢，跟这个某甲之间，比方说呢，他们成立一个行政契约，好，那这个我们就直接讲行政契约了。有些实务上会讲它是一个租税协谈的一个协议啊，好，等等，那我们先不去管它，反正就是一个行政契约。好，那我们说这个行政契约呢，约了三个东西，好，约了三件事，好，或约四件事情，好。第一件事情呢是科税的一个税基的认定，好，什么叫税基的认定？就是说你到底科税的基础是什么，好，你到底赚了多少钱，好，这个科税税基的一个认定。那第二个约定呢是约定他们的一个这个税率，好，税率，好，第三个约定呢是约定的税目，好，税目，好，比方说呢这个税目的约定，什么叫税目，所得税啊，好，营业税啊，好，什么税，就是税目，哪一种税，好，哪一种税，税的这个目，好，那再来，好，第四个呢是科税的一个主体，好，主体，比方说呢，好，这我想大家应该比较熟悉的，那国税局呢跟某甲，比方说跟某甲之间约定说啊，我们的主体啊从甲呢变成这个乙，好，从甲变成乙，好，这个其实租税的一个这个所谓的约定，其实很常见的，但是主体的变更呢是比较这个我想大家可能会听过，但是在实务上几乎不太可能发生的一件事情。好，那我们先把回归到我们的135条的但书，好，135条但书说呢，有些情况之下呢除外不能够缔结行政契约的，那什么叫做性质上不能够缔结行政契约的情形呢？我们先从234开始看，所谓的科税的主体、税目以及税率。税率，比方说呢，比方说我们现在所得税，大家快要缴税了，比方说你的税率呢本来是12%，后来我们可不可以透过约定的方式啊，把你约定成说，你这个人啊，因为这个公债党国了，好，所以呢，我们把你的税率啊，从12%呢变成2%，可不可以？说这是不行的，因为呢税率或者是税目，比方说你本来要科所得税，后来我说你就不用科所得税，这个税目把你拿掉，所以大家常常看一些这个美国片，对不对，当然是一些比较这个商业片啦，说比方说要去这个把陨石炸掉之前的，在升上太空梭之前的，他跟这个国安局的人说啊，我希望把我的税全部免掉，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是我不要，就是税率变零，这样可不可以？以及呢这个税目，那主体税率跟税目呢，牵涉到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叫做这个所谓的租税法定主义。好，租税法定，好，这租税法定的东西呢，你不能够用契约的方式呢，来加以什么？来加以排除或变更。好，加以排除或变更。所以这个部分，我们说主体税率跟这个主体啊税率跟税目这部分呢，是不能够什么？是不能够约定的。好，是不能够约定的。那相反的来讲呢，其实税基的部分，这是一个科税的基础事实，好，一个基础事实，好，你到底赚多少钱，好，到底是今年的收入是多少，好，这是一个基础事实，好，一个基础事实。那这个基础事实的一个认定呢，事实上是可以去什么？可以去有协商的空间的，好，所以呢，比方说我们今天之后我们看到一个很有趣的题目，比方说呢，国家呢今天跟某甲，假设一个厂商，这个厂商呢可能快要跑去这个大陆去设厂了，那这时候呢，可能国家觉得说啊，你这个为了让你跟留台湾，好，为了让厂商呢这个甲呢可以跟留台湾，所以我就约定说呢，好，你之后你的这个盈利事业所得税啊，好，这个税率呢本来从比方说这个20%变成10%，好，变成10%甚至变2%。这样可不可以？这样的一个约定呢？是就是违反他的一个这个所谓的这个税捐法定主义，可能就是一个无效的约定，会让整个行政契约的效率受到影响。那当然后续呢，比方说你是一个厂商，你真的相信政府，你就跟他签了这个约，然后跟留台湾，那这时候呢，你又要缴税嘛，因为你说这个约定这个是有问题的，去缴税。那这部分呢，可以用另外的方式把这个钱要回来，比方说像什么，像信赖保护的问题。现在主张信赖保护，那是另外一件事情，但是我们至少在行政契约这边，你没有办法用这个约定的方式呢去约定主体、税目以及税率，好，这是我们先跟大家讲的。好，那第五页这里呢，我们看到阿拉伯数字二，有一个所谓的法律优惠原则的把关。其实呢，所谓的依法规定不得缔结啊，其实就是一个法律优惠原则的展现。我们讲法律优惠呢，就是说呢，行政契约呢必须呢不能够违反法律的规定，不能够违反法律的规定。 但是呢，我们进一步要讲，那行政契约是不是要适用法律保留啦？哦，法律保留就是你是不是要法律的规定呢，你才能够定行政契约，其实就不需要。好，所以很多学者认为呢，行政契约呢是不适用法律保留的。好，这个我们在讲的后面也有写到。那不适用法律保留，那有些学者认为呢是适用所谓的低密度的法律保留。好，低密度的法律保留。那只要这个低密度法律保留，其实大家只要看到低密度这三个字哦，几乎就是什么，就是放水的意思。好，可以说就几乎就是一个很容易、很宽松的把你放水放掉的意思。那不管是你认为它不适用法律保留，或是用低密度法律保留，最后的一个结果都一样，就是行政契约它的一个空间呢，会比其他的行政作用来得更广，哦，来得更广，至少比起行政处分或其他的这个行为。好，那进一步我们就看到这个刚刚我们一直在跟大家讲到的，所以行政契约呢跟司法契约之间的一个区分标准，好，区分标准。那这些区分标准呢，其实我们先带大家稍微浏览一下，虽然说在讲义上已经讲得非常非常的详细，那我想大家如果去看其他的教科书啊，大概呢对这个部分的整理呢应该都会是非常完整，好，非常完整的，只是我们稍微用一个比较不一样的观点啊，带大家去看，会让大家对于行政契约的一个理解呢会更深刻。好，我们先讲一件事情哦，我们应该跟大家讲过呢，我们的法律解释哦，有分成主观说，还有客观说，好，和客观说。大家从大一开始呢，哈，一直到现在，其实呢，我们的法律解释的方法，哈，所谓的 house label 这个部分，都是采取什么客观说的解释，哦，客观说的解释，哦，这个解释本来是在解释什么？在解释圣经的，哦，因为圣经有很多地方呢，其实是有一些字面上是有矛盾的，那你要把它，比方说呢，今天他讲耶稣讲这个话，然后另外又讲那个话，那这两个之间到底哪个是对的？这时候你就有一个法律解释、体系解释的问题，或文义解释的问题，也会有什么主观的一个这个可能说立法者主观的一个解释的问题，耶稣他在想什么？好，或者是说呢，到底那时候的门徒、使徒是在想什么？好，所以会有主观说跟客观说的一个差异。同样的，这个到我们的行政契约这里来，主观说跟客观说呢，其实也会有一些分别，只是主观说的声音呢比较没有被听到。我们先讲哦，其实我们对于公司法契约的判断，可以分成两个部分，一个呢是客观说，客观说。一边呢，好，是主观说，好，主观说。好，从客观说的角度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好，这已经从这客观说的角度呢，开展出了这个德国非常非常多的有关于行政契约的一个判断的基准。那客观说呢，包含它有分成三种面向去做判断，好，做判断。一种呢是从契约的主体，好，主体去做判断。主体呢，比方说什么叫主体啊？比方说，缔约的一方呢，如果是行政机关或国家机关，好，那这部分是要认为可能就会是一个行政契约的性质，会比较高一点，好，比较高一点。那另外呢，从契约的标的来看，好，他看契约的标的，好，比方说标的呢，好，是什么东西？好，是盖个老人养院，好，是盖一个捷运站，好，还是做一个游泳池，还是做一个公园？好，大概呢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认定。好，那再来呢是什么？是比方说呢，在我们上次讲到的。目的来判断，好，目的来判断。从主体呢，好，标的呢，好，跟目的呢，好了，这是客观的东西嘛，你都看得到的，好，看得到的。那其实啊，这个客观说，我也是跟大家强调一件事情，客观说它其实隐藏了很主观的东西在里面。这三个里面呢，最主要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隐藏的一个所谓的埋伏的间谍在哪里？就是目的，到底是公益目的还是私益目的呢？我从一开始在讲第一位讲义讲到公益原则的时候呢，就跟大家讲过，这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好，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那不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且是很容易被操弄的一件事，好，容易被操弄的一件事。所以呢，像我们刚刚讲到这个疫苗的，刚才插掉这个疫苗的契约，你要把它写成公益目的可不可以？绝对可以的，好，绝对可以。甚至呢，我们很多的这个司法契约呢，你要解释它的公益目的可不可以？搞不好都可以啊。好，搞不好都可以。所以呢，在整个行政契约的一个认定上呢，目的啊，变成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变数。好，那我们直接讲，先讲结论。目前呢，我国的一个判断，我们对于这个行政契约跟司法契约的一个判断基准呢，其实呢，我们上次带大家最后看到这个结论，它其实比较不采所谓的主体说了，好，不采主体说，它呢合并了标的呢跟目的，采取了一个综合判断的标准，好，综合判断的标准。那 标的跟目的的一个综合判断之下呢，其实会造成一个结果。其实呢，我们可以想见一件事情哦，我们去看一个契约，对不对？我们看一个契约，然后呢，我们说，哎，这个契约的标的什么？因为我们先说标的为主嘛，好，标的为主。那比方说，我们就讲一个老人安养院的契约好了，哦，你去盖一个老人安养院，或者盖一个，比方说游民收容所，那你的这一个标的是什么？标的就是盖一个建筑物，然后能经营老人安养的业务，好，很简单。但是呢，你光是看标的，其实呢，你没有办法得知啊，这个契约呢，到底是不是一个什么？是不是一个行政契约？老实说，你没有办法这样直接论证，因为你看到标的只是看，因为标的说，老实说，他只跟你讲你要看标的，但是你看了标的之后呢，这个标的怎么去区分它是公法或私法，他没有跟你说，哦，他没有跟你说，所以为什么要用目的来辅助标的的判断？就是呢，你要去看看这个标的，它到底是一个公益的目的还是私益的目的。好，所以我们在论述的时候，常常就会看到这个很多这个法院也好，律师也好，这个所谓的老师的一个著作也好，都会说呢，哎，这个东西呢，比方说 ETC 啊，哦，它是一个什么？它是一个关于高速公路规费收取的一个这个设施啊，还有它的营运，具有什么高度的公益性？它前面的这句话讲的什么？讲的是标的哦 ，ETC 契约呢，只是涉及到哦这个所谓的高速公路的一个规费的收取。这是标的，好，哦，他看到的是标的，哎，契约条里面有约定说呢，有收取规费这样的东西，我们说规费就是行政处分嘛，这是标的。那看了标的之后呢，他其实没有办法得出任何的结论，他必须要什么？他评价在哪里？评价在这个部分，在目的这个地方。那偏偏的目的又是一个什么？又是一个非常容易灵活操作的这个一个标准的一个选项。所以呢，标的说跟目的说呢，两个之间呢，啊，这个哦，我们说搭配的结果，其叫什么？叫做目的呢，反而会变成什么？其中的核心呐，啊，哦，其中的核心，哦，这个是其实当然，我想这个应该大家都能够想象得到，哦，都能够想象到。所以标的为主，目的为辅。其实，一开始呢，就我们大法官释字第533号解释哦，如果大家点开，我们带大家去看哦，它其实呢会比较采取一个目的说的性质啊，好，哦，就直接讲是公益目的，哦，全民健保这个所谓特约医师服务合约，它就是公益的目的，它就直接用公益的目的呢来讲这个特约呢是一个行政契约。哦，行政契约，那其实呢，它前面还有一个步骤，就要看标的。那看了标的之后呢，看它的目的是什么？哦，看这个标的的目的是什么东西？哦，这是一个很标准的，哦，一个很标准的一个行政契约，它的一个客观说的一个判断的一个方式。好，哦，这是目前的我们的一个绝大多数的一个说法。好，哦，绝大多数的说法。那但是呢，哦，还是有一个另外一种声音呢，其实认为说啊，行政契约呢，它不应该什么？它不应该只用客观来判断。目前我们的实务上呢，哦，都用客观判断，所以呢，这个当事人之间的一个主观的一个约定，哦，是完全被排除的。比方说像什么，像我们刚刚讲到的一个这个 CDC 哦，这个疾管局呢，跟国外的药厂签了一个契约，中间约定的一个仲裁的一个条款，其实他们的主观是什么？他们主观是希望说呢，我们这个契约啊是一个司法契约，或更多的契约什么？他们约定说呢，哦，比方说本契约遇有争议时呢，双方约定啊以台北地方法院为第一审管辖法院。他其实他们的约定什么？他希望说呢，以这个契约呢，他的一管辖地的一个约定啊，管辖法院的约定，来把它当法，等于说来界定这个契约的性质和属性。那这时候呢，行政法院要不要买单啊？或者是后面这个解释这个契约的人呢，要不要买单？其实呢，如果按照客观说的见解是不买单的，所以我们刚刚才会跟大家讲说呢，当事人之间虽然说约定有一个仲裁条款，但是可能会被排除掉。为什么呢？这是基于客观说而来的。他其实他认为说，当事人的主观呢，并不足以作为什么，作为判断契约属性的一个基础。但是呢，在有些学者的眼中，其实认为说，主观说不能够完全的被摒弃，哦，不能够完全的被摒弃。怎么说呢？他说，当事人呢，两个之间啊，已经很明显的去约定了一个。等于说，两个都希望这个契约是一个行政契约，难道他或者说两个都认他这个契约是司法契约，难道都完全不用评价这件事情吗？好，所以呢，在我们的这个主观说这个部分呢，他其实他后面所去探讨的一个问题哦，他是认为说呢，我们可以把所谓的契约呢，可以分成两类，哦，可以分成两类，一类呢，哦，是一定是公法契约的这种契约的属性，哦，必为公法契约的。必为公法契约。 或行政契约的，其实大家标准的写法是，其实行政契约是最标准，不过公法，因为公法契约呢有时候在指涉的时候呢可能指涉到一些国家法，就是宪法层次的一些契约啦，比方说这个德国的邦跟邦之间的契约，就是有一定就比较这个国家层次这个契约呢也是公法契约的范畴，不过在我们台湾好像在学理上来讲没有分那么细，不过大家如果要保险起见，还是就看老师怎么写就跟着怎么写，然后看考题怎么写就用那个用语就好。好，那这边呢我们说什么样的情况底下呢会一定是公法契约，他就去看，比方说呢它里面有约定有跟行政处分有关的时候，好，等一下我们会再看到，这个部分是怎么样去认定的，跟处分有关的东西，跟处分有关的东西，有时候呢行政契约呢会约定里面要包含一定要做成一定的行政处分，或者是呢这个行政契约呢就是来代替这个行政处分的，这个我们还会讲到比较详细的部分。第一个是什么？主观说他认为说他先排除掉必定是公法契约的类型，那排除掉这个必定是公法契约类型之后呢，其实剩下来讲的东西是什么？它就可以不是公法嘛，对，可以不是公法，所以它就可以变成公法，也可以变成私法。这个部分呢，我们叫做中性行为，中性行为，中性行为，中性契约。这个中性契约呢，主观说认定，主观说的才主这个主观说的这个学者认为呢，既然它是一个中性的，它不是必定是被划成公法契约这样的一个性质。然后说，我们先讲一件事，说如果呢，今天一个东西被划定成是公法契约哦，是百分之百的公法契约，那怎么约定都没有用了哦，你不可能把公法契约用约定的方式变成司法契约，这是一个前提。那如果它不是那种约定用处分来作为一个它的核心的这样的一个契约关系呢，怎么办？我们说这是一个中性契约，中性契约。那这个中性契约呢，进一步我们会去让主观当事人的主观呢来介入这个部分。既然中性契约，我们就可以由主观来决定。所以呢，这个时候如果当事人呢，比方说在这个契约里面呢，我们就直接明定本契约呢的性质为行政契约它就是行政契约。或者是呢，当事人呢他在后面呢约了一个管辖条款是以这个台北地方法院为第一审管辖法院那这时候呢我们认他它是个司法契约。所以呢，在我们的主观说跟客观说之间差别在哪里？它其实差别就在于说呢，它有没有主观让行政机关和人民之间呢去决定行政这所谓的决定契约属性的一个可能了，一个决定契约属性的可能，这是主观说呢跟客观说之间的一个很大的差异点，这个所在所以呢，这个部分呢，其实主观说你这样看起来它有没有道理其实还没有道理的还没有道理的，因为这个机关的主观其实或者是人民这边的主观呢，难道可以被抛弃吗？而且既然行政契约它本身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合意的一个结果，那你为什么一定要排斥两个这个到达成合意的当事人的之间呢会有所谓的缔结一个这个用他们的主观呢去决定一个他们的契约属性的一个可能性呢这是在这两个说法之间我们说就稍微介绍一下。那我们可以看到在讲义的第六页以下就是把这个东西快点看过去因为大概在黑板上我们都说明过第一个呢，我们说在客观说里面它主要的一个思考方向呢，当然是从主体说来思考第一个思考方向。不过主体说呢逐渐是被扬弃的尤其是大家可以看到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呢，看到讲第七页这里我们的法务部就做的一个函释，它就特别讲到说呢两个之间呢去机关可以看到这个要旨的部分，他说行政程序法135条规定的行政契约呢并不是呢说行政契约双方当事人都是行政机关呢就一定会是行政契约，所以呢两个机关之间呢也有可能去规定一个什么规这定定一个所谓的这个司法契约啦司法契约。所以呢后面就讲到是客观说的，完全是客观说的讲法，他说呢依照契约整体综合观察，以发生公法上法律关系为契约的标的，另权限这个委托依据的法规呢，包括法律法律授权的命这个以及法律概括授权的定定的法规命令在内后面这句话是比较不相关，但是呢这边前面这里就讲到说呢，你必须是一个什么发生公法上法律效果的契约这个标的，为这个契约标的为契约标的。所以两个之间，既然两个主体之间呢都不这个都是行政机关的时候，都不一定行政契约的，那更何况是一个行政契约加一个私人之间的，那基本上也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可能，就不能够说有一边行政机关就一定会是行政契约所以呢在主体说的这个部分它算是在目前来讲比较没有被采纳的。那看到讲义的第九页呢有一个标的说标的说， 那这部分的内容，那我尽量都是把它写得很完整嘛，好，那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自己参考。好，不过呢，这个在这个要整理它的重点的话，其实非常简单，好，非常简单。像标的说呢，它是什么？以契约的标的来判断。那标的说呢，我们底下要引了一些德国和法国他们的一个学说的一个见解，它当然只是引它其中的非常非常细微的部分，好，非常细微的部分。那包含像什么呢？包含像这个规范事实，好，规范事实理论，好，这个特别法理论。那什么叫规范事实理论呢？就是刚刚我们所讲到的问题。我们一直说呢，标的说并没有告诉我们要怎么看，对不对？好，怎么看？他只是告诉你说你要看标的，好，你要看标的。所以就有一些比较标的说衍生出来的一些学说呢，在告诉人家说你应该怎么看。一个就是什么规范事实理论，就是说呢，你要看什么标的啊？你要看它规范的一个基础事实是什么。如果规范的一个基础事实呢，是一个公法事件，它是公法契约；它是司法事件，就是司法契约。好，这是规范事实理论，还是非常抽象。第二个是特别法理论，好，就是说呢，是契约的标，这个契约标的所约定的一个权利义务，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哦，还是呢，只有享有公权力的一方呢才可以做？用这样子来决定它是公法契约或司法契约，以及一个规范的拟制理论，还有什么？以下这个整体性质啊及重心理论，那其实整体性质啊及重心理论，我们看到讲的第十页这里，我们就讲到说，什么叫整体重心与性质？就是呢，要看啊契约这个整体上看起来怎么样。那其实呢，这个讲到后来呢，就是一个目的说了啦，好，就是目的说了啦，好，所以整个标的呢，我们说契约的标的说，它只告诉你怎么看标的，好，那后来你衍生出来的一些次位的学说是跟你讲说你要看整体啊，哦，那你要看这个它的这个负担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啊，哦，它其实都还是不够具体啊，哦，还是不够具体。所以呢，进一步我们就会看到讲义第十页，哦，这个 C 所谓的目的说，哦，目的说目的说简单了，哦，就是说呢，反正你看看这个契约的目的，哦，它是公益目的呢，哦，那就是公法契约；它是私益目的呢，哦，就是司法契约，哦，用这两个东西呢来做一个这个区分，哦，来做区分。那我国目前呢学理上的一个判断标准是什么？我们看到讲义的第十一页，哦，第十一页我们上次已经跟大家提过了。契约的标的为主呢，然后呢辅以，哦，这个契约的目的，哦，契约的目的。那我们直接看到讲义的第十二页，哦，这个学说哪里来的，哦，哪里来的？它其实呢是这个一个协同意见书这边，啊，所慢慢导出来的。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它保安解释非常的重要，哦，就是释字第533号解释，哦，在我们讲义的第十二页。这533号解释里面它讲什么呢？它讲说啊，哦，这个有关于契约的一个判断呢，我们可以直接看到我们这边大家都有把它用这个黑体字和底线的部分把它画起来。我们一直可以看到什么增进公共利益的一个行政目的啦，哦，或者是这个什么目的是一个怎么样啦，哦，等等，增进公共利益等等，我们一直看到目的目的目的，哦，大家如果细细读这个有关于533号解释论述的话，就发现它一直强调目的，一直强调目的。那这个东西什么，就其他一开始他采取其实比较倾向于什么，有点是目的说这样的一个性质，但是他其实在看这个目的之前呢，他有看到什么，比方说这个全民健保的特别医师服务的一个部分，我们等一下会看到，哦，那是一个什么，那是一个，哦，这个包含什么呢，哦，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啊，最后的目的是这样，哦，所以他就是一个什么，就是从标的一路呢一直到目的，只是他没有那么强调标的，哦，没有那么强调标的。那这个标的的强调它其实是会放到什么，放到我们的这个533号解释的一个吴庚老师的协同意见书里面，好，他更强调标的跟目的的一个共同辅助的判断标准。好，那我们先稍微讲一下这个契约，好，那533号解释契约的一个标的呢，它其实是一个全民健康保险的一个特约医事服务机构的一个特约，好，一个特约。这个特约是什么样子的一个这个关系呢？好，我们可以稍微讲一下，最近也是这个健保的问题呢也是非常的热门嘛，因为健保费要涨，好像我本身的健保费一定会被要收这个什么这个补充保费的，因为我至少有两份工作，对，两份工作，那这部分呢我就是在这边打工嘛，所以也要把钱交出去，那无所谓了哈。那看到一个这边有个健保局，健保局呢，跟两个人呢会发生关系，好，发生关系。一个呢，好，是我们叫做特约医师服务机构，哦，全称了，好，特约，好，医师服务机构就是医院。 其实讲的就是什么？讲其实讲这个白话一点哈，就是这个健保的医院哈，有健保的医院哈，就是在门口会贴一个哦，这个健保局的一个标志的这个医院哦，叫做特约医师服务机构哦。那这个特约是怎么来的？特约呢，就是它跟呐、啊、哦这个这种医院呢，跟健保局之间呢，会有一个什么？会有一个契约啦，哦，这叫做健保的一个特约哦，跟这个特约医师服务机构之间的一个特约哦，一个特约。叫特约的特这个字呢，叫特别的一个约定，就是说它相对于一般这个没有健保的医院呢，它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医院。特别在哪里？特别在于说它跟健保局呢有签约，它可以你用健保卡去呢，它可以接受哦，可以接受。那另外一方面呢，健保局可能会跟什么？会跟我们这些被保险人之间呢产生关系啊，被保险人哦，就是要这个交保费的这些人啊，被保险人。那被保险人呢，这个跟健保局之间有没有关系？好，有没有关系？就是我们在这一阵子呢，可能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点，就是说我们被保险人啊跟健保局之间，好，比方说他要我们多交这个补充保费，我们交保费这个性质是什么？哈，我们比方平常的这个薪水就被扣了一些这个保费，那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啊？其实呢，这是一个，就是我们在定位上来讲是一个公法上的债资关系，公法上债资关系。我们缴钱，好，它其实这不是一个什么，它其实不太算是一个行政处分，好，不太算是一个行政处分，它只是一种对价，那种债资关系，它是一个比较像是这个对等的关系，好，对等的关系。像你不缴的话怎么样？它顶多就是不让你去看病而已嘛，好，那你就去这个在你面谈上面写说，哇，你再不让我这个健保卡开卡的话呢，在520就诊，那么状况就是当天我就去自杀，好，让马英九良心不安，好，这样子。所以就有新闻就是这样吗？好，那大概就是你如果这样问他，国家会不会来这个来给你做这个罚款，把你关起来做什么？其实不会，好，其实不会。所以呢，其实有关于健保这个关系，它其实是一个有点，虽然说它是一个强制保险，好，你不缴不行啊，好，但是呢，它你真的不去缴，它其实后面这个效果我们可以看得到，并不是那么的一个强烈，好，并不是那么的强烈，好，所以呢，我们在定位上来讲，我们基本上定位成是一个公法上债资关系。那这边呢，又要稍微谈到一个小的观念哦。我们的行政程序法里面呢，它所规定的一个这个所有的行政的一个内容哦，它其实都什么？比方说规定行政处分、行政契约哦，包含到这个行政命令或者是这个行政法等等，它都是什么？它都是用行政机关的角度来规定的。所以呢，行政程序法它是规范什么？是规范行政机关的行为哦，行政的行为啦哦，行政这个部门的行为，它其实对我们人民啊，向行政机关去这个做的这个请求。或对行政机关的一个关系呢，它比较没那么多的琢磨。像比方说，人民向行政机关申请一个东西，我们这个申请行为到底怎么评价？或者是我们今天缴一个钱交给健保局怎么评价？你看我们的行政程序法它不会写，为什么？因为行政程序法它本来就是以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为中心来做的立法。那至于人民这一边呢，其实不重要，哦，不重要。比方说，我们做一个申请，就是一个什么公法上的意思表示，哦，就是简称就是公法上的意思表示。我们交一笔钱给健保局，就是什么，就公法上债资关系。哦，债资关系，这理论比较简单，所以有同学问说，哎，那补充保费的一个收取、哦、是不是一个行政处分？我说呢，恐怕在认定上是有一些疑义的，哦，是疑义的，可能应该不能够算是一个这个所谓的行政处分的关系。那这两个之间，我们说特约医师服务机构跟被保险之间的关系啊，哦，当然就是一个司法关系啊，好，哦，司法关系啊，一个等于说一个司法上的医疗契约的关系，好，哦，医疗契约关系。那这个司法上医疗契约关系，很多医疗纠纷，好像纠纷呢，大家都可以看到，都是走什么民事法院或刑事法院嘛。好，哦，这个是当然就不是我们今天所要讨论的范围的。今天我们要主要集中的点呢，会集中在于说这个特约的性质。好，哦，这个特约的性质也是533号解释里面的所特别强调的一个契约，哦，就是全民健保的特约。这个特约呢，当然它我们可以看533号解释，它里面就讲到说呢，哦，这个它里面包含了一些像这个特约医师服务机构的一些相关的一些约定啊等等的，哦，所以具有什么？具有一个公共的目的，好，就有一个公益的目的，好，一个行政的公共利益的一个行政目的，好，所以它其实特别强调的是目的，不过它有把这个标的点到，只是点的没有那么明显，好，没有那么的明显。那这边这个特约呢，它这个依照我们的释字第533号解释，它就是一个什么？就是一个行政契约，好，一个行政契约。所以呢，像前一阵子哈，这个特约医师服务机构跟健保局之间呢就打官司，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后来改采这个总额给付制之后，有些点数的核算，好像我们去看病的可能都有点数，哦，就等于说医院的可能就按照，比方说你看一个什么病，哦，他就给你多少点，他就给这个医院多少点数，那这个点数呢就给医院这边啊来向健保局申请这个 几步，好，进行几步。那这个关系呢是什么样的关系呢？就是一个行政契约关系。那这个既然是行政契约关系，所以这个部分如果真的要打官司的时候，要到哪去打？到行政法院来打。好，到行政法院来打。当然后来这个大概特别是服务机构啊，都、就是这个几乎都没有什么赢啊，哦，几乎都没有什么赢，除非是算错，哦，不然几乎都是输到一路输到这个最高行政法院，哦，大概都没有什么办法去挽回了。那这里呢，我们刚刚其实讲就是说呢，这个部分呢，因为它从契约的一个它的内容来看，以及呢它的目的来看，主要是强调是契约的目的，好，哦，来看它呢是一个什么？它是一个具有公共利益性质的一个行政这个一个契约，好，哦，所以是一个。是一个行政契约关系，哦，行政契约关系。好，那到了这个533号解释的一个解释理由书呢，哦，我们可以看到把这个吴根老师把这个问题讲得更清楚，哦，讲得更清楚。那这里我们可以，哦，直接看到讲义的这个第十三页，哦，第十三页我们也直接看黑体字的部分就好，哦，这是吴根老师他的一个补充啦，哦，他说呢这个所谓的行政主体呢，跟私人地约，它的约定的内容就是什么？所谓契约的标的，哦，标的。那什么叫标的呢？它就很明显的把标的呢跟目的呢，把它做了一个区分。那什么叫标的呢？哦，就是下列者之一时呢，就会认定是它的变成行政契约，它等于说分成两段。那先看标的，哦，先看标的。那标的呢，如果有四种情形呢，就一定会是行政契约。第一种情形是什么呢？作为这个实施公法规定的一个这个手段，哦，也就是因为执行公法法规呢，本来应该做成行政处分，而以行政契约的方式呢来代替，哦，来代替的。那这里啊，其实这个如果大家简化的写的话，这叫什么？叫做代替行政处分的行政契约啦，啊，哦，代替行政处分的行政契约，哦，那这是第一种情形，就是一个有用一个行政契约呢来代替一个行政处分，好，来代替行政处分。那简单来讲呢，比方说呢，我们今天这个行政机关呢要发一个开发许可，我们知道开发许可呢是一个这个行政处分嘛，那可能他就不用处分的方式，他就跟当事人之间用约定的方式来做，哦，那这样的一个契约关系呢，在吴根老师的这个见解里面呢，它一定是什么？它一定是一个行政契约，好，一定是行政契约。在第二个呢情形是什么？约定的内容呢是行政机关负有做成行政处分或其他公权力措施的义务者，哦，这叫做什么？叫做客与义务契约，哦，这两个部分我们可以先带大家呢了解一下，哦，这两个契约的类型其实还蛮重要，哦，因为常常会有同学呢在这个部分呢，啊，就被搞混了，哦，是被搞混了。那什么叫做第一种情形的这种这个处分，哦，就所谓的代替行政处分的行政契约，哦，我们刚刚讲到了，哦，第一个，哦，代替，好，处分这个契约。本来呢，比方说这个市政府和某甲之间呢，好，某甲之间呢是由市政府这边呢，好，给某甲一个处分，好，比方说一个开发许可的处分，好，开发许可的处分，好，这个是一个行政处分。后来这个行政处分呢，哦，被代替掉了，哦，可能因为种种因素的考量，哦，不知道什么因素，哦，我们先不管，哦，反正呢因为行政机关的考量，如果我们把开发许可呢拿掉了，哦，不要了，哦，我们就直接签订一个开发契约，哦，开发契约它的合法性怎么样那是另当别论，哦，不过呢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什么？行政处分已经不见了，哦，在这契约关系里面它已经被取代掉了，不见了，哦，不见了，这叫代替行政处分的契约。那进一步我们讲到了什么叫做我们括号二这边所看到的，哦，以行政处分为内容的这样的一个行政契约，哦，这样契约其实在实务上也蛮常见的，蛮常见的，哦，用一个行政契约的方式呢来约定行政处分的做成，哦，比方说呢，哦，这个一样，哦，市政府呢跟某甲之间，啊，哦，某甲之间同样的呢，哦，这边我先讲它有一个契约关系，哦，这边是一个比方说行政契约关系，哦，这个行政契约关系里面怎么约定呢？哦，比方说呢由某甲这里呢，哦，要给市政府呢一笔钱，哦，比方说呢要给他一笔回馈，要给市政府一笔回馈金。那依照这个契约呢，当市政府呢收到这笔回馈金的时候，他就要对某甲呢做成一个什么开发许可的一个行政处分，行政处分。这个啊，这个部分跟刚刚我们这个例子有什么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刚刚这个例子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本来呢这个行政处分呢本来有，后来整个被取代掉，所以当 是否跟某甲之间呢有一个什么有一个开发契约关系的时候，哦，那其实呢已经它里面已经没有任何行政处分存在，因为这个行政处分已经被这个契约代替掉了。但是第二个例子里面呢，哦，其实很明显的，在行政契约这个签订的时候，其实呢它其实约定的内涵本来就会给付一个开发许可，所以这时候呢会看到契约呢跟处分之间呢可能会并存，会并存，并不是呢这个契约呢把开发许可取代掉。所以呢这样的一个关系呢，有些人把它给它另外一个名称，好，给它另外一个名称叫做客与义务契约，好，客与义务契约。我们知道呢有客与义务诉讼，对不对？好，就是客与行政机关呢，好，或客与这个国家机关呢做成一定处这个所谓的处分，好，行政处分的一个这个诉讼。那这边呢我们就称它客与义务，好，就是客与行政机关一个做成行政处分义务的契约，好，客与义务契约。那这两个例子，不管是哪一个，前面这一个还是后面那一个，它其实呢都跟行政处分有关。一个是约定行政处分的做成，另外一个呢是约定行政处分它代替什么，代替是 用被这个行政契约来一个契约的关系来代替。好，那这两种情形之下呢，它所这个基础的这个契约呢大概都是公法契约，因为它的公法性实在太强，它不然它有时候代替一个行政处分，有时候呢是约定要做成一个行政处分。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几乎没有妥协的空间啊，它就是一个什么？它就是一个所谓的这个公法契约关系或行政契约关系。好，所以刚刚我们看到主观说里面呢，我们说必为公法契约的这个情形呢，它其实最主要强调的两个形态呢，就是我们这边所看到的一个是代替处分的契约，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客与义务契约。好，客与义务契约。这边大家可以稍微把它补充一下，会更清楚，好，会更清楚。那这两个，除了这两个东西之外，我们说到吴根老师的讲法里面，他认为说呢，契约的标的里面呢，只要有行政处分，哦，只要跟行政处分有关系，它就必然是一个行政契约。哦，这观察是正确的，哦，这也是得到的一个非常主流的见解，好，哦，非常主流的见解，认为说呢，只要有这么高度公权力的一个这个东西在里面，它就一定是行政契约。OK， 好，这个这两个没有问题。那这也主观说也原用，哦，说只要这两个东西的时候，我们也不讲它的主观了，哦，比方说是一个代替行政处分的行政契约，哦，那主观怎么约定它都是行政契约。那如果是一个科与义务契约呢，那不管它怎么约定它总是一个行政契约，哦，总是行政契约。那吴根老师就进一步讲到了三跟四两种情形，这就比较抽象一点，哦，比较抽象一点。那主观说就没有特别去强调，哦，那第三个他说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会让一个这个标的呢它一定是一个行政契约关系。第三个就说了，约定的内容涉及人民公法上的权利和义务者，哦，权利义务者，哦，就是第三种情形，哦，就说呢，约定内容只要涉及到人民公法上的权利义务，它就会形成契约。那这个部分要怎么去判断？哦，这个有时候比较抽象一点。第四个呢是约定的事项当中呢，这更抽象，有显然偏袒行政机关的一方，或使其取得较人民一方啊更为优势的地位者，哦，这是这四种情形，哦，这四种情形。那这四种情形里面呢，好，可以这样子讲，哦，大家比较重要的是前面这两种情形，好，哦，这个是比较明确的，好，哦，比较明确的。后面这两种情形呢，其实要看具体个案在做这个判断，比较少在用，好，哦，比较少在用。那真正被采用的是前面这两个。好，那这是有他，我跟老师可以分成两段嘛。第一段就是说先看标的，那标的就是说呢，你只要有这四个东西呢，那就不用讲了，哦，一定是行政契约，就不用再看目的了。好，那再来他说呢，好，那如果标的看完，哎，欸，都不是这四种里面所约定的，就很像我们刚刚这个主观说里面所讲的，欸，如果呢它排除掉这种一定是公法契约的这个类型，那进一步我们怎么判断？好，进一步我们怎么判断？好，他就吴根老师这边就讲，好说呢，如果给付的内容呢属于中性，而无从呢据此判断所谓的契约的属性的时候，就应该用什么？就这个契约的整体目的呢，以及给付的目的为断。好，整体的目的呢跟给付目的为断，好，这个当然讲的是玄之又玄，啊，不过他底下有一段话非常的重要，他说呢，至于啊缔约双方的一个主观愿望并不能啊作为识别契约属性的依据。这一段话他，哦，其实是在他抄一个教科书里面的一个内容，他抄这个沈涛抄这个，嗯，不能说抄了，反正就是跟他一样啊，哦，但是只是翻成中文之后好像跟原来的德文很像，叫做一个猫啦教科书啦，好，猫啦有一个，这个猫啦它其实在德国的这个它的教科书在德国的这个地位就很相当于那个吴根老师哦他那本行政法理论与实用在台湾的地位一样，好，是一个这个经典版，好，经典版。那当然了，吴根老师后来淡出这个出题行业之后啊，好像他 感觉起来这本书好像有些人就说它就不重要，把它丢在一边了。但是大家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就是人呢，哦，他虽然说已经年纪大了，闲云野鹤，然后呢这个与世无争，但是呢他总是有徒子徒孙啊，他总是有代言人啊，哦，代言人。那当然不好讲说代言人是谁，哦，但是呢他呢在出题方面还是有他的影响力，哦，还是有他的影响力的，哦，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说这本书呢，哦，他怎么样改版都不要理他了，哦，就算，哦，但是这个是要还是要注意，哦，还是要注意。那这里他所强调就是说呢，这缔约状况的主观愿望并不能够作为一个识别契约属性的依据。那这句话就纯粹的客观所的见解，哦，这也是德国的一些学者里面，他比较我们台湾所认识的德国学者里面呢，他们比较强调的说呢，用客观说，哦，用客观说。所以你就回归到我们这个中间这一段画黑底字底线的部分，就是目的，哦，就是目的。当我们的标的没办法判断的时候，你就靠目的去判断，哦，靠目的去判断。所以呢，在我们的这个答题的时候，如果我们说我们今天遇到一个行政契约的一个问题，他直接就问你说呢，哎，那这个部分的契约的属性是什么？他一定会先问你，好，这个契约的性质为何？好，契约的性质为何？好，那我们可以呢，直接先看到哦，其中一个问题，好，这个大家先看到103页，好，103页，好，这个题目其实也蛮经典的一个案例，好，它103页第七题，好，第七题，他说设啊。由某县水利局呢，在办理河川疏浚计划时呢，依照我们的政府采购法的规定啊，经过公开招标之后呢，与某公司呢签订了一个疏浚契约。于契约履行过程中呢，啊，水利局发现啊，该公司有超挖土石啊，并且贩卖的情形，已造成了河道变形，严重影响水流哦，就要求啊，该公司呢要停止这个工程呢，并且限期恢复原有的河道。那这个公司呢，后来就什么就置之不理，哦，什么就不理不睬了，啊，哈，所以就依照合约的规定呢，解除契约，好，哦，并且呢，依照我们的采购法第1条第1项第12款的规定啊，将该公司呢刊登在这个政府采购公报，哦，就是刊登101啦，上次我们跟大家讲的这个黑名单条款，好，那依同法第103条第1项第2款这个规定呢，给他停权1年，好，那就问，好，第一个这个疏浚契约啊。到底呢是一个行政契约呢，还是司法契约？哦，是行政契约还是司法契约？那这就是一个很典型的问题啦，哦，一个很典型的问题。那怎么回答呢？哦，其实有个标准的一个这个回答的方式，哦，这个当然也不是教大家套公式，哦，我不再跟大家强调，哦，千万不要这个死背，也千万不要呢就好像认为说呢所有的题目都可以用同样的思考方式去走。所以大家在念宪法的时候，我们知道宪法有一个判断的一个基准没有错，哦，但是呢这个基准呢只是给大家参考的，有时候也不见得真的都完全的百分之百去遵从某一些既有的公式和基础。那只是说我们在行政契约的案例里面呢，我们可以这样做，哦，我们知道呢所有的答题呢，它用三段论的方式呢，基本上，哦，都不会有什么大错，哦，不会有什么大错，而且三段论是一个最为学界以及实务界的人所接受的一种方式。所有的诉状、所有的判决、所有的老师的这个学说的见解，大部分来讲都用三段论来写。所以呢第一段，哦，我们就有一个先架一个大前提，哦，架一个大前提。这个大前提呢，通常第一个字用案嘛，因为大前提一定是法规或者是一个大法官解释等等，哦，通常会用案，哦，这是很标准的一个写法，哦，案比方说呢这个释字，哦，这个或司法院大法官释字没有关系，释字，哦，第533号解释，哦，这个当然呢这个部分啊，这个有一些这个比较细节的，哦，当然就请大家自己写，哦，比方那有些同学问到说，欸，在我们考试的时候写阿拉伯数字好不好了，就是在内文里面呢要不要用533这样，不需要了，那看起来更丑，更丑，所以你用阿拉伯数字反而比较清楚一点，你可以写五四之地53号解释。那当然这53号解释它其实之外呢，它有记什么，记这个五根的这个协同意见书，协同意见书它里面所采的一个见解是什么，是我们关于这个公司法契约的判断呢，好，这判断，好，或者是判准，好，判准，好，是采取什么呢，好，采取这个契约标的为主，为主，好，目的为辅的判断方式， 有时候会特别强调说呢，你不要就只写五三三，因为五三三其实有些人认为说它其实主要讲的是目的说啦，所以有些同学好像都直接写说，哎，就是就按照按这个四字五三三，其实直接按四字五三三呢，我也不能够说你错了，因为五三三其实它其实理论上它有包含一些目的这个标的说在里面，好，但是呢，如果你把后面的有些东西先说再加进去的话，它其实呢会这个等于说比较有个保险，好，有一个这个保这个防护网在后面哦，可能会比较好。但如果你只写五三三，严格来说哦，也不能够说你错了，好，不能够说你错了，只是我比较用比较保守的方式去写，好，好，那这个就是一个大前提啦，好，我们就知道说哦，依照什么样的一个有权解释，好，所以呢，它这个基本上采取的是一个哦这个。标的为主，目的为辅，这样子的一个判断方式。那再来呢，就是小前提啦，小前提就是一个在本案当中，本案中的情形呢是怎么样？本案中的情形怎么样？在本案当中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到，它是一个什么？它是一个合川的书卷契约，好，合川的书卷契约。那这部分我们就简单来写。这个专书书签契约里面呢，它有什么？它的契约的目的是这个标的，我们看标的，标的的部分呢，它其实是一个比较什么？它比较这个我们可以讲就是合川书据嘛，好，合川书据，合川书据里面有没有牵涉到说呢代替型跟处分？哦，有没有？哦，恐怕看起来是没有，哦，看起来是没有。有没有包含呢要行政机关做成一定的行政处分？这个部分我们看不出来，因为题目里面并没有告诉我们说呢，今天你要去书卷这个合川，需不需要经过一些许可？好，需不需要经过一些特别的行政上的一个处分的程序？好，所以从标的来讲，我们没有足够的资讯呢去判断说这个合川的书卷呢，好，它到底是这个要不要行政处分做一个后盾？好，但如果说今天已经很明显的告诉你说，哎，依照这个契约关系，行政机关呢必须做一个行政处分，或者必须做一个许可等等，那当然问题就很简单，好，问题就很简单了。那这边我们这边看到了合川，所谓的合川书卷，好，合川书卷，不管它后面有没有一个行政处分的做成，我们都可以知道呢，这个合川书卷它是一个什么？它是一个公行政任务，好，它是公行政任务，有很强烈的公行政任务的一个色彩，一个色彩。好，那我们说标的方面，好，说它是一个合川书卷，好，是一个公行政任务。那再来目的呢？好，它的目的是什么？目的呢，当然就是一个什么？就是一个公益的目的，好，公益的目的，好，具有公益目的。所以结论上呢是什么？通常呢有个三段论法，最后有个结论嘛，好，结论就比较简单了，我们就直接写在这里好了。结论，它是一个什么契约呢？它是一个行政契约关系，好，行政契约。那这一题哦，其实出来之后，有些人会这个中招的一个原因呢，他是脑袋里面呢放了一个很过时的观念。有些人脑袋里面认为说呢，政府采购的契约呢一定是司法契约，哦，一定是司法契约。这个样的一个观念呢，至少我们从94年 ETC 案之后，我们就要把这样的观念打破哦，千万不要认为说呢，只要是政府采购的契约就一定是司法契约。甚至在实务界，我还听过有人讲说呢，只要是采购，只要是这个出差法的契约啊，就一定是什么？就一定是司法契约哦，这都是不正确的。你要从契约的一个客观面去判断，尤其是我们现在采取客观说的见解哦。所以呢，这个部分就请大家要注意，好，要注意。那今天答题的时候呢，就用三段论来答这个答法。那通常呢，第一个部分它是司法契约、公法契约的属性认定完之后，后面的问题呢，大家都比较简单的，好，比较简单就知道该怎么去回应了。那这个题目呢，它第二小题它其实是这个考到有关于跟行政处罚比较有关的了，好，这部分我们就像101这部分我们就提过了，我们就不再赘述。那第三个小题它就问到是有关于这个强制执行的部分，好，这边我也就不再赘述，想大家的程度应该多少都会有一点，应该会有些理解。那如果真的有些问题呢，或者是有些不确定的地方呢，我们还可以再进一步讨论。那这一题呢，大概就是主要讲是第一小题，好，第一小题。好，那回到我们的讲义的第13页，好，我们知道说呢，我们在判断契约属性的时候，其实非常简单啊。这个如果真的考试考到这样的问题呢，其实算是这个送分题一样，好，送分题。但有些人答的还是会不够好。但如果大家我觉得能够大家理解我的一个这个答题的方式和想法的话，我想应该在这个部分呢不会这个吃亏，甚至可以再多抢一点分数了。 那这里呢，我们先讲到的是有关于契约的一个这个属性的认定哦。那大概前面之前我们所讲到的，大概都是一些客观说的一个判断标准哦，客观说的判断标准。底下呢还有一个第十四页的一个主体规定说，大家自己参考一下就可以。这是以前啊，在比较早期的时候，李明羌教授所采的一个见解嘛。不过他晚近的哈，即从这个94年之后，他大概呢在文章里面所采的见解呢，大概都是这个契约啊、这个标的为主，目的为辅，这个通说见解哦。所以呢，这个部分就大家看看参考一下就可以。那比较重要的哦，是我这个应该说可以做个对照，我再讲一个第17页哦，一个主观说的部分，好，一个主观说就刚刚这边所讲的，就是说是不是一定要这个把当事人的一个主观意思呢，好，把它排除掉，那主观说是认为呢不需要排除啦，好，不需要排除，因为有些在契约里面，他就直接啊就把他的契约属性定下来，或者是借由一个管辖权的一个约定，好，管辖权的约定或者是审判权的约定呢，来这个比如说约定这个契约属性的，那依照我们的这个主观说呢。我们可以直接看到讲义的第20页啊，第20页啊，就是说，比方说啊，在某些情况之下呢，如果这个，比方说这边他有特别讲，好像这个比较少见的状况啊，是如果是法律明文啊，这个契约的内容呢，必须要这个行政契约的方式来做对应行政契约，那或者是呢事件的性质，比方说像这个处分契约啊，最底下这边这个处分契约指就是我们刚刚黑板上最右边这边所看到的代替行政处分的行政契约。哦，这个处分契约或者是课余义务契约的情形呢，是无法排除它是一个无法排除就无法它是认定它是一个司法契约啦。好、哦，所以它就一定是公法契约。那除此之外呢，既然是一个中性的契约，中性的标的，那中性的部分呢，就是有在做进一步解释的可能性。好、哦，这是在大概主观说它的一个这个重点所在。好、哦，一个重点所在。那其实呢，在这个主观说，它在实务上面哦，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简单的行政契约哦，在我们讲义的第97页啊，97页呢有一个大概是去年吧，好，去年有一个中华民国一个什么全国原住民运动会的一个这个承办的协议书哦，协议书。那这个协议书呢，我们可以看到在讲义的99页的第18条，好，第18条它定了一个东西啊，叫做本协议书的性质呢，系属行政程序法第135条以下等相关规定之行政契约，直接就约定哦。那这个约定呢，其实就是什么？是一个主观的东西啊，哦，双方双方是很主观去约定的。依照我们这个客观说的见解呢，其实这一条是根本连看都不要看的，哦，连看都不要看的。但是呢，就我们这个主观说的观点来看呢，其实这条规定还是有意义。尤其是如果大家去看这一个契约的内容，它就是告诉你什么呢？如果大家从这个第一条看到这个最后一条，就会发现说，它其实是公法或私法，其实真的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它里面呢，其实几乎没有去约定到有关于行政处分的做程啊，几乎没有。那也没有什么，比方说呢是非得要，比方说有特别偏袒行政机关的一方等等，其实看不太出来，好，看不太出来。那这个部分呢，其实它就是一个应该是一个中性的东西，好，一个中性的东西，它应该可以让当事人去这样做约定的。那像我们今天举这个契约的范例，它其实是一个100%行政机关定的一个行政契约，完全我一个字都没有改。好，一个字都没有改，它是一个范本。好，有一个也不算范本，就是当初所定下的，所以我就觉得，看起来，因为第一个它相较于其他行政契约来讲，它比较简单啊。像有一个行政契约啊，我最近才拟了一个行政契约呢，拟到后来几页啊，120几页啊，哦，快吐血啊，不包含附件哦，本文哦，120几页，哦，真的是力道，真的是我都觉得看到行政契约4个字想吐了，哦，想吐了。那这个算是一个比较小型、比较迷你型的行政契约，大家可以比较一下它的结构。那这是一种约定的方式，好，约定的方式，那就是一个主观上约定的方式。那如果在主观说的见解呢，这样的约定呢，其实它才有意义啊。如果目前以我们这个才客观说的一个解释的话，这条的约定哦，如果说你觉得你这样，你不管怎么约，那行政法院都还是会客观去看，好，它到底是不是一个行政契约的性质。好，这是比较算是比较这个比较变数比较大的地方，因为目的到底是什么？像比方说我们看到这个原住民运动的一个这个协议，它到底是公法契约还是司法契约啊？我们先如果不看那个第18条有关于性质的约定的话，这还很难讲哦，很难讲。那里面呢，虽然说没有什么公权力的性质在里面，但是它是全国原住民呢，是公益性强不强？哦，所以依照我们宪法自由条文第10条第12项，我们对原住民是什么？是要特别的去加用基本国策去加以保障的。哦，那这公益性强不强？超强，对不对？好，超强，所以变成是一个行政契约，哦，也是有可能，哦，也是有可能，这是一种情形。那另外一种 情形呢，请大家看一下我们讲义的105页，好，105页这个部分我就没有把这个7个来这个全部都引出来哈，因为这引出来的话，我们这个讲义大概要爆掉，好，要爆掉。那我们看到第十一题，那这个部分题目我们之后再去看它。那主要呢，这是一个大众捷运系统联合开发契约。那我们可以看到讲义106页，好，106页这边有一个七，好，一个七啊，里面的第七条一个约定。约定说什么呢？本契约啊而发生诉讼的时候啊，双方同意啊，以台湾台北地方法院第一审管辖法院。这个也是一种双方当事人主观的展现，哦，主观的展现。双方当事人希望呢，用主观的方式呢，把这个契约呢，把它弄到是司法契约这一块。好，哦，那同样的一样，哦，就一样的道理，就是刚刚有人把它约定成是自己把约定成是一个行政契约，那自己有人把它自己约定成是一个司法契约，有没有用？一点用都没有，因为呢，这个契约啊，这个开发契约最后在法院的认定上被认定成是一个公法契约，好，哦，被认定公法，虽然说有这样的约定，但完全被排除。所以大家可以想见的，如果这个约定改成是一个仲裁条款，是一个纷争解决的一个诉讼化的一个机制，通通啊都会被排除，哦，通通都会被排除，哦，这是我们在讲到行政契约它的主观书和客观书之间呢，你说它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哦，区别就会在这个地方，哦，这个地方，我想这个是先让大家，大概了解一下。好，那顺着这个联合开发契约，我们就先看到这个契约，好，我们直接看到这个讲义的24页，好，24页，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去看到说各种在实务上面呢，啊，是行政契约或司法契约，在判断上呢，可能啊会有一些这个模糊的，然后最后呢，在我们的法院呢有一个结论，好，这样子的一个契约有哪一些？一个呢，好，就是我们的这边看到这个大众捷运系统的土地联合开发契约，好，土地联合开发契约，这种所谓的大众捷运的土地联合开发契约呢，是一个在我们的实务上运用非常非常广泛的一种契约的模式啊，这跟刚刚我们在讲义的105页、106页这边所看到这个题目呢，可以说是孪生兄弟，好，孪生兄弟的一个题目了。那我们就先用这个契约呢来稍微说明一下这个契约的这个结构是怎么样，好，然后呢，我们再来慢慢进入到有关于各种行政做这个契约的一个实务契约的一个判断上的一个它的一些相关比较重要的部分。什么叫大众捷运系统联合开发契约呢？讲起来好像很困难哦，但是其实它也是一个之后考试的一个，我算是一个，我觉得是个明星啦哦，因为它的确是一个问题非常非常多的一种契约的模式哦。那光是考你它契约属性呢，我想就已经很多人呢可能会中箭落马哦。好，什么叫联合开发契约？哦，我们可以先把它的背景稍微很快的讲一下，但这个里面所牵涉问题上非常多端哦，非常多端。比方说呢，今天我们盖一条捷运线，好，捷运线这样过来，好，这样过来，然后捷运线可能会这个经过哦三个地，这个等于说会架设三个捷运站，好，三个捷运站。那大家知道呢，捷运所通过的这个地点呢，啊，有时候是非常精华的地段，好，非常精华的地段。反正呢，就算不精华了，建商也把它炒成精华地段了，好，反正你永远都是精华，哦，只要捷运到得了，他就给你房价就给你炒，好，就给你炒。那比方说呢，它经过它这个捷运，比方说这个捷运中间这个捷运站呢，它可能呢会需要征收或者是要取得这个民间的用地。好，比方说这一块正好这一块地啊，好，这一块地，好，中间啊这个黄色的这一块正好了哈，是某甲的土地，好，某甲的土地，好，某甲的地，这个地好，正好是某甲的地。那这时候呢，如果行政机关呢，它要用钱啊把这个地买下来。不管是用协议架构的方式，还是用征收的方式呢，可能对行政机关也都是一个非常非常沉重的负担。好，所以这时候呢，我们行政机关非常聪明，哦，他参考国外的一个做法，他自己想出了一套叫做联合开发。什么样联合开发呢？市政府呢，哦，就跟某甲之间啊签订一个契约，好，哦，市府哦，和某甲，好，哦，签订一个契约。这个契约包含什么内容呢？哦，某甲这边要付出一些代价。什么样的代价呢？某甲他把土地的1/2的应有部分，以及呢要出具一个使用同意书，好，同意给市，等于说啊，他把1/2应有部分啊，这个我们当然讲的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模式啊。那这个在实务上联合开发契约有各种不同的这个变形哦，这个非常非常非常复杂哦，非常非常复杂的那个这个我们之后哦这个有机会再说了。那某甲呢，他把土地提供给市政府使用，甚至还移转了1/2的这个应有部分，精华地区 的这个土地哦，哦，这个那我讲他为什么要当这个冤大头？哦，他觉得说，哎，这个为什么要无偿给政府？但政府会给他好处，什么样的好处呢？跟都更有一点点像，哦，政府给他什么？给他这个，也就是政府就在他这个土地上盖房子嘛，盖一个捷运场站，哦，盖个捷运场站。那盖这个捷运站呢？哦，说会通常它不会只有一个捷运站而已，它会是一个共构的建筑，就很像京站。哦，或者是就像这个社会转运站一样，哦，或者是像这个有一些某些捷运站，我想大家知道是共构的嘛，哦，上面有建筑物，哦，有这个有住房，或者是有这个商场，还，哦，有商场，所以呢，这是我回馈给他什么东西？回馈给他一个东西就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这个建物的，哦，这个建物当然是一个共构的建物，跟捷运站共构的建物二分之一的这个楼地板面积，每分一半给他了，哦，分一半给他。那这个费用呢是谁出？主要这个建筑费用啊，在我们这个规划里面，是由市政府来出了。好，哦，政府来出建筑费用，毕竟跟土地的取得费用啊两相比，当然是会差距很多了，哦，差距很多。那有些比较复杂的开发契约呢，他会用一个。有点像类似像权力变换这样的一个计算方式，它会用一个基准时点来计算，说呢，到底你建筑的这一方呢，你是你的建损是多少？比方说，你用一百年，民国一百年为基准，哦，这个时候的建材的一个工料价格，哦，来作为你投入这个多少来再算那个比例，哦，那个比较复杂，就是讲的。那这就用比较呆板的方式，反正就是二分之一的楼地板面积呢，来给某甲，哦，来给某甲。那某甲它这样有没有好处？它虽然损失了一半的土地，它得到了什么？它得到了捷运站盖在它土地上。这土地有没有增值？一定增值，它剩下二分之一就会增值。再来呢，它分到二分之一的这个建筑，这个建筑物不得了，它是跟捷运站盖在一起的，好，哦，盖在一起的这个价值呢是不菲，好，哦，价值不菲。甚至呢，其实这个是第一部曲，哦，第一部曲。其实呢，我先讲，这第一部曲叫什么？就叫做我们在讲义上这边所看到的联合开发契约，好，哦，联合开发契约。简称联开契约，因为现在啊，我们的这个联开契约运用非常广泛，有些是运用在一些国营事业上，像我们的国营事业呢，它有很多土地，好像这个台肥啊，台肥叫肥，对不对？就是很肥的意思，哈，不是肥料，就是很多地呢，台肥的地跟台糖的地比起来，啊，台肥的地其实比较小，小很多，但是呢，台糖的地啊，大概来讲就是以前的甘蔗田嘛，好，所以它的那个地段都没那么好，不过呢，台肥的地算是少。不过都在市中心呢，啊，哦，真的是非常厉害。你看台北总部在哪里？在那个南京东路三段那边，哦，二段三段那里，哦，就精华地段。哦，那像南港那边有一个台北的建案。像那时候呢，因为我们要求国营事业不能够卖土地，那怎么做折中呢？好，哦，就是把土地拿出去给人家做联合开发啦，好，哦，来创造那个利润。好，哦，他们的做法是这样。那这里呢，我们看到某甲这个地主就享尽了利益嘛。那再来是什么？再来是还会有一个东西呢，叫投资契约啦。叫投资契约，什么叫做投资契约呢？就是当这个建物落成了之后，哦，建物落成了之后，市政府呢，比方说跟某甲呢，可能又会再签一个约，哦，再签一个约，叫做联合开发的投资契约，我们简称投资契约。那投资契约是什么啊？那某甲要给付什么呢？好，哦，某甲呢，它就是给付一个对于整个共构建物的经营。好，哦，共构建物的经营。比方说呢，最后完成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哦，某某捷运站的一个共构建筑，哦，结果呢，某甲分到二分之一嘛，那这时候呢有两种做法，一个是我们反正就是平分，对不对？哦，市政府呢分两国，市政府那边经营一块。某甲这边的经营化，那最后的结果一定是我们那边的灯都暗的，然后某甲这边的灯都是亮的，哦，因为公家机关在经营的时候一定绑手绑脚，好，哦，绑手绑脚，所以呢，不如呢全部啊，市府就把整个公共建筑啊全部委托给某甲经营，好，哦，给某甲经营，那某甲就要投资啊，好，哦，就要招商啊，好，哦，这些营商，所以那时候呢，这个某甲他通常啊，不会是一个很普通的人，好，哦，不会是一个普通的人，他可能恐怕都是一个已经买好地在那边等建商了。那建商的话，就可能很多的一个关系企业，好，哦，关系企业。那这时候呢，某甲他做了这个公共建筑的经营呢，好，哦，那市政府这里会怎么做呢？市政府这里会这个，而且要给他，因为 你做这样的经营之后，你会获利，你会获利，所以你还要给什么？你还要给市政府一定的这个权利金，权利金。那市府这边呢，其实他要做的其实很少，比方说呢，他就是叫做什么，就交付，交付，或者是就是只要占有的这份交付就可以交付这二分之一的楼地板面积，然后再配合一些这个需要协助某甲的事项，比方说呢，协助某甲取得一些营业执照啊等等，所以呢，大家可以看在整个过程当中呢，某甲呢跟市政府其实如果这个照这样模式走下去的话，其实是一个什么，是双赢的局面，是双赢的局面，这是两个。那这里呢，我们看到这个挂号是这里联合开发契约的一个性质哦，主要指的是什么？主要指的是这个部分，这个部分。在我们的行政法院认为呢，这具有高度的公益性，它的标的呢，虽然说它的标的有时候约定一些行政处分的做成，即使没有约定呢，它也有高度的公益性，所以呢，这部分是一个什么？是一个行政契约，行政契约。那投资契约呢，其实啊，在目前的实务上呢，也是把它认定成是一个行政契约，行政契约。就是我们大概讲到这两种契约关系，那其实呢都是从目的来看，从目的来看。那进一步我们要讲的时候呢，其实会跟什么？会跟我们的采购法、有一点点这个相关这也是我们刚刚看到这个题目里面呢所讲到，但是这个题目我们不太会去细看它了，因为我认为说比较没有必要，没有必要给大家参考就可以。那这里我就要再讲一个小小的观念就好，签这两个契约的时候呢，其实会有人有争议的，会有人有争议，会有谁来争议呢？有一个叫某乙的人。某乙的土地呢，正好是在这个地的旁边，这一块某乙的地，某乙的地，某乙的地在这里。这时候某乙就会跳出来说，我也想参加这个联合开发，我也想来做联合开发投资啊，你为什么选了乙啊，选了甲不选我？我的地也很好啊，就在紧邻这边而已啊。那这时候呢，会不会有采购法的问题？要不要公开招标？要不要公开招标让大家来参与这样子？那这里呢，其实问题比较小一点，为什么呢？因为像如果是联合开发契约的话呢，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这捷运站就这样规划的嘛，就这样规划的，它不是这样子弯过去到你的土地再规划过来，所以呢，这个部分我们说联合开发契约这里呢，比较不会有采购法上的一个争议问题，这个大家听听就可以，这个比较就是比较是我们那个题目所要讲的啊，但是比较细比较深的啊。那再来呢，但是投资契约呢就不一定，因为投资契约理论上也应该是每个人都可以来投资的。每个人都可以来投资的，尤其是行政机关有的那二分之一，当然呢就方便起见，但是由另外二分之一的人呢一起来定一整块是最好。但在理论上而言，要贯彻采购法的精神，应该也是要公开招标，公开招标。我们那在刚刚这个问题里面呢，大概主要强调的是这个点，这个点当然其中之前牵涉到是一个联合开发契约的法律性质问题，法律性质问题。那我们就讲了这个在实务上面来讲，就是一个行政契约关系，行政契约关系，联合开发契约。好，那剩下我们再稍微看一下，我们再休息。我们看到这个比较简单的，像讲义的22页，括号一的部分，括号一的部分有个土地的这个征收契约，土地的征收契约。那土地征收契约呢，我们看到这个黑底字和底线的部分，这个蛮重要的。他说，需用土地机关呢与土地所有权人啊，依照这个相关的规定，依照这个土地征收条例第11条的规定呢，达成这个架构的协议时啊，合其性质呢属附属这个公法契约，维持所达到的契约征收的征收契约啊，应限于未代替征收处分的公法契约，以及呢达到代替征收行政处分目的的这个契约，所以必须在征收程序发动后或即将发动之际啊，并在这个征收行政处分做成之前呢，当事人就需用土地人申请或即将申请征收的土地呢或土地改良物啊之际啊，未代替征收行政处分目的呢而达成协议，那这样的一个契约呢才会属于所谓的公法契约。这句话可能有些人会不太理解它，那其实我稍微讲解一下呢，应该是非常简单的。依照我们的土地征收条例呢，你要征收一个人的土地呢之前啊，你不能够什么都不做，都不做你就直接呢就去给人家征收了，这时候你必须要做一些行为的，这个行为呢叫做协议架构，协议架构。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在过程当中呢，我们这边看到有一个征收的时间点，比方说这时候发动征收，再来呢后面有个时间点是征收完成，征收完成， 这里我们要主要强调的是什么？是说啊，在我们的这个独立政州之前，来发动政州之前呢，你要先经过什么？经过一个协议架构的程序。协议架构，你要先跟什么？先跟当事人谈谈说啊，好啦，不要用征收了。我们征收是什么？征收就是一个行政处分，哦，就是一个行政处分。好啦，我们不要用行政处分了，我们不要用上对下的关系啦。我跟你买好不好？我跟你买好不好？那你用协议架构呢？当然你的价钱是可以去帮那个去谈的，好，可以去谈的。那这个谈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可能不见得说可以完全如你的意啦，但是他的钱呢，通常会比这个征收补偿来得好。好，所以呢，在当比方说我们在这个部分呢，我们完成了一个协议架构，或者在我们在这个时间点呢，哈，就等于发动征收之后呢，立刻完成了一个协议架构。那这样的一个协议架构呢，在我们的实务的见解里面认为啊，这两种协议架构它其实呢都是什么，代替了一个行政处分，本来要做成征收处分的，它什么用一个协议架构的方式来代替了。我来代替了，所以这就是什么？是一个代替行政处分的行政契约，就是我们刚刚呢，在我跟大法官的协同意见书里面所看到的，一定会是行政处分的情形哦，因为是行政契约的情形，就是一个契约呢代替了行政处分，好、哦，代替了行政处分，好、哦，叫做代替行政处分的这个契约。但是呢这个实务见解也特别强调说呢，这一定要有一定的紧密性哦。如果这个协议架构呢是为了要代替这个征收处分的做成，所以呢，如果完全没有征收这件事情，还没有影子哦，根本没有征收的影子，只是我今天就跟你买土地哦，跟你买土地，这时候呢，恐怕还不构成所谓的这一个公法上的一个征收哦，公法上的征收，这是我们这边所讲到的所谓代替这个行政处分的一个这个行政契约这样的一个情形这是我们的在这个实务上面算是相当重要的一个议题那我们再看到一个东西就可以休息，就是在我们的公费生契约括号二这里是有关于这个公立学校的一个公立公费医学院的这个学生这个学生那他跟学校之间签的这个所谓的公费生契约公费生契约。公费生契约其实它是这个我们这个实务上这个公法司法区分的一个滥觞一个滥觞怎么说呢？我们知道有些公费生契约它这个在毕业之后，比方说你要在公家机关一定要服务满两年，服务满两年，公立医院服务满两年。那当然公立医院的这个报酬呢，跟在私立医院当然是相差非常的大。所以呢，这个学校啊，他教育部为了担心说呢，这个公费的学生啊，毕业之后呢就不买单了，就不买单就跑到私立学校，就是私立医院去工作或自己开医院。他们做了一个非常贱的事情，就是他把人家毕业证书扣起来，扣在这边，等于说呢，一定要服务满一定年限之后呢，我才把毕业证书呢退给你。那所以呢，在那时候就有一些毕业生毕业之后啊，就非常不服气，他说为什么毕业证书可以不给我？所以呢，那时候他就提行政诉讼，要求呢国家什么要给这个毕业证书，但是这个很难成立，为什么？因为当年这个行政诉讼，它只能针对行政处分来提行政诉讼而已。那这个要他返还这个呢，是不是行政处分？当然可能不是嘛。所以呢，说退回来说呢，这个部分这个就把你驳回。他驳回之后呢，这些学生当然也没有放弃，就打什么打民事诉讼，这个最后无返还，返还就是你要还我毕业证书。那之后呢，民事法院说这是公法争议。所以呢，我们就不管，踢皮球啊，踢来踢去呢，踢到大法官那边去了，就做成了348号解释。那所以348号解释，它其实最主要是解决什么？解决到底是这是一个公法事件还是一个司法事件？所以呢，它就是什么？它就是针对这个部分，它就做成了一个解释。他说呢，这个有关于这样的一个等于说公费生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呢，它其实是一个什么？是一个行政契约关系。那当然这个行政契约关系可能是根据一些相关的规定所做的行政契约，所以呢很显然的，如果真的要打官司呢，要跑到哪里去？要跑到行政法院去，这是我们348号解释。但这个为什么它是一个公法契约关系？那我们可以从目的和标的跟目的来看嘛。这个标的的部分呢，其实就可以讨论这个补助到底是不是行政处分当然我们没有足够的资讯可以去判断了，但是我们可以从目的来看的话，它一定是一个有公益性的目的，对不对？公益性的目的。 为什么会牺牲你的一两年的时间呢？好，让你来这个公立医院服务。就像现在台大医院，你要这个在台医院服务，其实呢都有某种程度的义务，你要到云林分院去服务，好，去服务，等于说要发配到一个可能比较偏远的地方，好，去服务这个地方的人，好，那你才能够就有这个有相关的资格，可以我自己继续往前走，好，这大概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公益目的，所以被评价成是一个行政契约关系。好，那我们先看到这里，好，那剩下的部分我们就先休息一下再说。